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小说联播，小说联播， 请收听王强的成名作长篇小说《圈子圈套》第一部，演播文天。 晚上十点多，小谭赶到三里屯的爱尔兰酒吧。他推开门走进了里间，站在过道口上，四处用目光搜寻着。左前方一张木头桌子，有三个女孩坐在桌旁的木头长凳上，一个手里把玩着饮料杯子，一个嘴上叼着根吸管，另一个把一瓶科洛娜放到嘴边却没有喝。小谭凭直觉一下子就能判断出，这三个女孩子也都是写字楼里的上班族，可能是前台、秘书或助理什么的。他们三个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什么，三双眼睛却都盯着一个方向。小谭顺着他们盯着的方向看过去，靠墙是一个长沙发，沙发虽然还算干净，显然已经很老旧了，被无数人坐过无数次了，已经看不出布面上最初的颜色和花纹了。沙发上靠着一角坐着一个男人，三十多岁的样子，很白净，衬衫也是雪白，而且挺阔的，好像没有一丝褶皱。他悠闲地翘着二郎腿，能一眼看见蓝黑色的西服裤子笔挺的裤线。虽然是坐着，也能看出是中等个子，身材很匀称。他的西装上衣搭在沙发上，看得出来是仔细地搭上去的，不会把西装压出任何折痕。一条领带被细致地折叠成一个平整的小方块，掖在西装的口袋里。这个人一只手拿着一本旅游杂志在看，另一只手搭在沙发的扶手上。沙发前面放着个当作茶几用的木头案子，案子上面放着一只诺基亚的手机，手机旁边是一个厚厚的皮夹。小谭笑了，恨不能把那三个女孩的目光都截留到自己的身上。他向这个男人走过去，站在木头案子旁边。老板，早来了。红军抬起头见是小谭，便笑了笑，把杂志合上放到面前的木头案子上，拍拍沙发示意小谭坐下。哦，刚到一会儿。小谭坐下就说，老板，你是看见那几个女孩才坐这儿的，还是他们看见你凑过来的呀？红军嘴上说着，哪儿？什么女孩啊？边向周围扫视着，看见了那三个女孩。三个女孩冷不防，红军直直地看过来，赶忙把目光转开了。三个人几乎同时都开口说着什么，显得很可笑。红军说，好，刚才没看见呀。老板还是这么有吸引力啊，今天我也沾沾光。红军不搭理小谭的话，直接说，哎，我说，怎么约这么晚呢？你以前不是说带着女孩去酒吧就到三里屯南街，到酒吧找女孩带走就去三里屯北街，你给我选这个地方是什么意思啊？小谭陪着笑说，我以为你今天得陪 Peter 到挺晚呢，选这儿是想和你喝两杯，哼，郁闷。红军说， Peter 早自己回酒店了，他也很郁闷。怎么着，你也郁闷，也想让我给你解解闷？小谭连忙边摇头边摆手地说，不不不，没这意思，哪敢呢，何止出了这事儿，我想和你好好聊聊。 服务生走了过来，小谭点了一杯加士伯，红军要的是健力士的黑啤。等两杯啤酒送上来，红军举起酒杯说：“喝吧，说说都打听到什么。”小谭忙也举起杯子碰了一下，喝了一口，嘴上还留着一圈啤酒沫，就说：“赵平凡的确是什么都不肯说，哼哼哈哈打官腔。项目组里的其他人也都吞吞吐吐的，什么信息中心、财务部的，以前熟得不能再熟了，现在哼，全像变了个人似的。后来你说得试试从其他渠道打听，我就找了些别的关系。哦，对了，科曼的一个女孩在科曼做行政的，我从她那儿套出来，余威今天也去了香港。另外何志法律部的一个女孩告诉我啊，他们审过两个买软件的合同，一个是和咱们的，一个是和科曼的。他当时还奇怪到底是要和谁签。哦，对了，我还有个同学在何志企划部做什么新策略新产品规划的，说他们头和科曼的渠道发展总监谈过不止一次了。红军起初听得似乎不太在意，当听到小谭最后这句话时，显然把注意力提了起来。他把酒杯放在一旁，拿起原本放在杯子下面的杯垫，两只手把玩着，眼睛却像看着无穷的远处，像是自己对自己说：“已经不要再有什么侥幸心理了。陈总到香港，看来一定是去和科曼签合同去了。我也是这样告诉 Peter 的，现在就是要搞清楚何志为什么要选择科曼。新策略新产品规划，科曼的渠道发展，你把你同学怎么告诉你的都原封不动地说一遍。”小谭的脸色立刻变得严肃起来，整理了一下思路，字斟句酌地说：“我这个同学说何志一直在准备做一种新产品，他们企划部经理让他搜集过几家软件公司的代理商的网络情况，看来他们的新产品要交给代理商去销售了。还有企划部经理也和科曼的渠道发展总监开过会，但没有带他去，具体谈什么他也不知道，都是他经理直接向陈总汇报的。”红军想了想，把杯垫往案子上一扔，缓缓的，像是从牙缝里挤出的声音：“明白了，我太大意了。”但马上又恢复了平常的样子，说：“陈总也和我说过，他们要推出一种新产品，我一直没问是什么产品，他们准备怎么销售。不过话说回来，就是问他也不会告诉我的。现在想也觉得奇怪，如果新产品还是家电，那咱们和他们的研发部门那么熟，早应该听说了，看来是一种全新的产品，而且不是何志自己研发的。我觉得没准就是买来的技术，因为是全新的产品，所以销售渠道也得是全新的。谁来帮何志做新渠道？科曼。科曼为什么要帮何志？因为何志答应买科曼的软件。”红军伸出手指，把裤脚边从沙发上沾来的一根细小的线头弹掉，悠悠地说：“我们不知道很多很重要的事情，不说才怪呢。”小谭的眼睛瞪得大大的，好像在寻找着救命的最后一根稻草，仍不死心。“那科曼的软件不能装在何志现在那些 Windows 服务器上呀，这何志舍得再花钱买硬件吗？而且他们都决定和咱们签合同了， Peter 都来了，这不是把咱们当猴耍吗？”红军苦笑了一下说：“比耍猴耍得惨，惨得多。买新硬件能花多少钱呢？可自己从无到有建代理商网络要花多少钱多少时间，你想过吗？这账啊，再好算不过了。 至于为什么要耍咱们，很简单，这种招数以前不少客户也玩过，哼，拿咱们吓唬科曼呗。如果科曼不答应何志的条件，何志就买 ICE 了。让我把 Peter 请来准备和他们签合同，这是做给科曼看的。小谭还是有些想不通，余威和你那么好的朋友，以前就说话不算数，专门抢你的项目，可这次也太狠了吧。陈总还有赵平凡和咱们关系都很不错呀，都快像一家人了，怎么也会这么毒呢？红军恨不能用手指去戳小谭的脑门教训他，但还是忍住了，尽量耐心地解释。戴维的，谁和你是一家人呢？余威怎么做是他的事，你也永远不要以为客户真和你是一家人。如果咱们自己小心，他们算计不到咱们。这次不怨别的，是我太想拿到这个项目了，考虑了太多拿到这个项目以后的事情，而没有仔细考虑这个项目本身。红军停下来盯着小谭的眼睛问，戴维，记得我以前说过的怎样才算成功的销售吗？小谭稍微愣了一下，马上挺直身子说，成功的销售就是让客户相信我们让他相信的东西。红军把目光从小谭身上移开，又像是自言自语般喃喃地说，怎样算最失败的竞争呢？相信了对手让你相信的东西。这次我是相信了对手和客户合着让我相信的东西啊。小谭真傻了，他把酒杯往案子上放的时候差点掉到地上。他想忽然想起了什么，马上说，那 Peter 也被耍了，他要知道他白跑这趟肯定得发火呀。他已经知道了，我告诉他这个项目肯定出问题了。你放心，他发火也不会发到你的头上。小谭还在嘟囔着，本来还挺高兴的，这么大的合同，提成大大的，全年的指标也都超额完成了，后几个月可以开始跟踪明年的项目了，这下可惨了，又得找新项目，手上另外几个项目前一段都没顾得上，又得回去炒冷饭了。我看呢，还得全力去攻浦发集团那个项目吧。红军没有说话，他心里想，这个小谭真是不知道事情的轻重啊，发生了这么大的事，居然还在盘算着什么提成指标，心里还惦记着有什么新项目。虽然的确是一个不错的销售人员，可是在这种关键的时刻，是一点都不能为自己分忧，不能帮自己支撑一下。红军知道，像小谭这样的，如果碰上一个像自己这样的好老板，还可以罩着他，他只管做项目就行了。如果红军不是他老板，而换成什么其他的人，像小谭这样，只知道一个心眼做销售，恐怕是没有好日子过的。红军想着想着，不由得微微苦笑了一下。他在自嘲，自己已经处于这种危在旦夕的境地，居然还在替部下操这份心。红军终于回到了自己的家，他以前似乎从没有过这种强烈的想逃回家的感觉。在过去，这宽大的近乎冷清的家只是他过夜的一个地方而已，而刚才在和 Peter 或小谭在一起的时候，他居然有好几次好像听到一个声音在他脑海里说，回家吧，别撑着了，撑不住了。这些年来，他已经习惯了过山车一般的生活，每个电话都可能是带来一个好消息，让他感觉像登上了世界之巅，每封电子邮件又都可能是一个突发的噩耗， 让他仿佛到了世界末日。所以他已经慢慢地养成了别人难以想象的承受力。他有时候会想起范仲淹在《岳阳楼记》里的那句话，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其实这一直就是他的座右铭，只不过他越来越能体会到这句话当中的真谛，也越发体会到这种境界的遥不可及。可是今天经历的不是过山车，他好像是在玩蹦极，从高高的巅峰纵身一跃，向下面的深渊跌了下去。不对，不是蹦极，而且远不如蹦极。红军脑子里想着，他是正在巅峰上自我陶醉的时候，被人从后面一脚踹下去的，而且他的脚上也没有绑着那根绳索，那根可以把他拽着再弹起来的绳索，那根可以让他最终平安落地的绳索。现在已经落到底了吗？红军想，没有，还远没有到底。红军的心里再清楚不过了。红军进到房间里面，立刻感觉自己的筋好像被抽走了一样，要瘫在地板上。是啊，不用再当着老板或下属的面强撑着冲硬汉了，他不用再在自己已经没有底气的时候还要给别人打气。旁边不再有人，不再需要演戏，真自在啊。红军一屁股坐在地板上，仰头靠着沙发，浑身彻底的散了架。这种彻底解脱的感觉稍纵即逝，还不到一分钟，红军的头就耷拉了下来。是啊，自己的家原来就是个没有别人的地方，这样的家也叫家吗？红军知道自己是永远不会满足的，刚才还只是想找一个没人的地方逃避一下，现在已经又想要个人陪了。他就是这样的不满足，一路追逐着要更多的东西，要赢更多次，要挣更多的钱，要管更多的人，一路走到了今天的境地。红军脱了衣服，刚要洗个澡，手机响了，他不禁哆嗦了一下。难道今天还没过去？难道还有什么坏消息正在空中朝自己飞过来？不一定吧。难道就不会是他正在等的人吗？红军想到这儿，来了精神，拿起手机看了一眼，立刻按了接听键。不等琳达说话，直接说，正想你呢，刚要洗澡。要是在一天之前，琳达一定会说，怎么想的，要不要我陪你一起洗啊？可红军等了一会儿，等到的却是琳达问他， 哎，何止怎么了？明天的活动怎么都取消了？ 红军立刻泄了气，坐到沙发上叹了口气，却没说话。琳达接着问， 下午苏伞让我把订的会场、花篮、横幅什么都取消了，他自己给那些媒体打电话，他打不过来，又分给我不少让我打，一个个全通知说明天的活动取消了，哎，怎么回事啊？ 红军硬着头皮向他本来认为最不必解释的人做着解释。哦，何志的项目出了问题，看来他们耍了我们，他们今天应该已经和科曼在香港签了合同了。这回轮到琳达沉默了，红军也就静静地等着。过了一会儿，琳达才说， 怎么会呢？他们怎么能骗到你呢？ 红军忍不住苦笑了一声，我又不是常胜将军，又不是没被别人骗过。琳达看来也并不想和红军在电话上总结失败教训，转而问他一个更关心的问题， 合同不签了，照样可以向媒体宣布你的任命啊，怎么全取消了呢？ 还是只先在公司内部宣布？ 那有什么意义？本来我们早知道你就是老大了吗？ 红军心里觉得更苦了，可又被琳达的话弄得更想笑，这滋味真难受。他耐着性子说，我的傻丫头，何止出了这么大的事，你还想着 Peter 正式给我升官啊？现在的问题啊，根本不是什么时候宣布我当首席代表，也不是到底让不让我当这个正式的首席代表，现在的问题是我还能不能在 ICE 待下去。电话里一点声音也没有，连琳达呼吸的声音都听不到。这样停了半天，红军简直以为电话断了，下意识地把电话从耳旁挪到眼前看了一下，显示还在通话中啊。红军便对着手机嚷：“喂，琳达，琳达。”琳达的声音又传了过来。 怎么会呢？不过是一个项目嘛，而且是 David 做的呀。为这么一个合制就不让你干了，那 Peter 还想不想要别的项目了？ 红军把腿抬到沙发上躺下，头枕着胳膊。说到这些，他反而变得坦然了。 这你不懂， Peter 不会这么看的。他早向总部报了何志这个大项目的特大喜讯了，总部也批准了我的任命，结果他白跑一趟，所有对媒体的安排全取消。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他怎么交代啊？你不明白，美国人是经济动物，而英国人是政治动物。 琳达这次倒是很快就回答了，把红军噎得够呛。 你倒是什么都懂。 听众朋友，王强成名作《职场商战三部曲》《圈子圈套》第一部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演播文天，录音张笑音，责任编辑吕鲁波。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Thank you.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小说联播，小说联播， 请收听王强的成名作长篇小说《圈子圈套》第一部，演播文天。 对红军的回答，琳达这次倒是很快就回应了。他把红军噎得够呛， 哼，你倒是什么都懂。 沙发太软，红军的腰陷进了沙发里面，身体窝着并不舒服。红军挪动着 不想和琳达再说这些沉重的话题。他知道琳达不可能替他分担什么，也根本没有人能替他分担什么。他真盼着琳达能对自己说，我现在过来吧。他等了一会儿，失望中试探着问了一句，哎，你上床了吗？琳达简单的嗯了一声，接着跟了一句，都这么晚了。以前他不在乎晚的，如果是琳达打来电话，他常会说，那我过来吧。如果是红军打过去的电话，他也常会问，你是不是想我过来？然后都常常会立刻挂上电话，换上第二天上班穿的衣服赶过来。红军似乎隐约闻到了琳达的味道，中午时在沙发上留下的味道，那味道曾经让他兴奋，现在也让他感觉到一丝暖意，好像自己周围有一个场拖着自己，不让自己掉下去。慢慢的，红军似乎觉得那种味道越来越淡了，场就显得越来越弱，他就快掉下去了。红军真想对着手机说，我想你过来陪我。他张开嘴，但最终还是没有说出来。那种味道，电话里的声音，电话另一端的那个人，好像都已经离他越来越远了。第二天晚上，红军一个人坐在嘉里中心饭店大堂的酒吧里，觉得自己的心情和这酒吧的名字炫酷无论如何也搭不上边。他现在的感觉倒正可以用另外两个字来形容，炫苦。整个白天异常的平静，好像一切都没有变，而红军却感觉好像一切都已经变了。无所事事的熬，感觉这个白天无比漫长。昨天就是漫长的一天，那是因为昨天发生了太多的事情。今天虽然似乎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却让红军觉得漫长得多，因为他知道那个事情一定会来的，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来。红军就这样熬到了晚上。皮特白天没有到公司来，他自己一个人留在饭店的房间里，但红军相信皮特一定很忙。昨天夜里他肯定已经和旧金山总部的头头们商量了，今天白天他肯定在和新加坡那帮亚太区的人忙活要具体料理的事情。快下班的时候，皮特打来电话，约红军晚上在酒吧见面，喝一杯。以往皮特来北京住这家饭店的时候，他们常常是在楼上的豪华阁贵宾廊谈事儿的。这次特地约在酒吧，红军明白皮特一定是想把气氛弄得放松一些。看来见面的话题一定会是很沉重的。想到这些，红军深吸了一口气，又呼出去，心里对自己说，来吧。红军坐在软椅上，面向酒吧的入口，从入口望过去就是大堂。因为还早，酒吧里人不多，菲律宾乐队也还没有开始表演。红军从桌上拿起饭店提供的精致的火柴盒摆弄着，他对这家饭店太熟悉了。虽然他对北京的主要豪华饭店都很熟悉，但是对嘉里中心的印象却非常的深。已经开业几年了？红军在脑子里回想着。99年开业的？红军不太确定。但红军可以确定的是，这家饭店自从开业至今就一直是被工地包围着。北面、西面、南面都是工地，饭店门前的路面常常铺满了重型卡车洒落的渣土。 每逢冬春季节刮大风的时候，西北面工地上吹来的尘土好像都能穿过饭店的两道门进到大堂里。有人说这饭店的地理位置绝佳，红军却觉得在很长时间里他的位置反而是个缺陷，交通拥堵，周围全是工地。红军一直在琢磨的是，嘉里中心究竟有什么妙招能够把那么多的会议和各种商务活动拉过来，能够吸引那么多显贵来北京时到此下榻。实际上，红军之所以对嘉里中心饭店印象深刻，就是因为红军觉得他们的销售在北京的豪华饭店中是做得最好的。找机会一定要和他们做会议销售的人好好聊聊，红军心里念叨着。忽然他禁不住自己苦笑了起来。是啊，现在都什么时候了，自己居然还有心思琢磨别人的生意经，还惦记着要和人家切磋一下，自己可真够敬业的。红军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用着熟悉的姿态穿过大堂向酒吧里走了过来。皮特的步子很轻盈，一身休闲装，左手拿着手机，右手拿着饭店的房卡，在手指间倒来倒去，像玩弄着一张扑克牌。皮特也看见了红军，脸上立刻露出笑容，扬了一下手走了过来。红军便站起身，等 Peter 走到面前，边伸出手握了一下，边打着招呼。两人都坐下来，四把单人软椅围着一张小圆桌。以往红军和 Peter 都是挨着坐的，今天 Peter 很自然地便坐在了红军对面的椅子上。他先翘起二郎腿，红军才跟着 Peter 也翘起二郎腿，让自己尽可能舒服一些。皮特看见红军面前摆着杯饮料，看样子不是酒，就问他：“ 你点了什么？”“ 哦，汤里水。” 皮特立刻略带夸张地做了一个惊讶而诧异的表情，问道：“ 为什么不来点酒？” 红军笑着说：“汤里水就好了。”你随便点吧。 Peter 也笑了笑，摇了摇头。这时侍者也已经走了过来，一个高高瘦瘦的小伙子。Peter 对他说：“ 哦，一杯卡布奇诺，不用带那种小饼干。” 侍者答应着走开了。Peter 和红军都微笑着看着对方，对视了几秒钟， Peter 先开了口：“ 怎么样，各方面都还好吧？” 这样泛泛的随便一问，红军却很难回答。这要在以往，红军都是笑着回答说好的不能再好了，玩笑中流露出自信， Peter 也会哈哈的笑起来。可是现在，红军的感觉却是糟得不能再糟了。当然，也不能够这样回答。 红军停了一下，只好说：“还好，和平常一样。” Peter 点了点头，表示理解。 今天又是漫长的一天，我相信对你和我都是这样。 红军也点了点头，表示同意，但没有说什么。这时，侍者端着杯咖啡送了过来，放到 Peter 面前。Peter 说了声谢谢，用手捏着咖啡杯的小把手，却没有端起来喝，而是看着咖啡上面的泡沫图案发呆。过了一会儿， Peter 才又抬起头看着红军说：“ 现在很难啊，你和我都很艰难，我们都很清楚。” 红军又点了点头，看着 Peter 的眼睛，听他继续说：“ 何止是一个大项目，一个非常重要的项目。我们一直以为可以得到这个项目， 总部很了解这个项目，他们一直在等着我们的好消息。现在看来，我们肯定已经输掉了这个项目。至于为什么输了，怎么输的，肯定还有很多的细节我们不知道，或者说至少我不知道。但我不想在这上面花时间了。何止的项目丢了，我们不再探讨了。我们要考虑的是未来。红军专注地听着，没有插话。他听出了 Peter 真正的意思。Peter 说的不再谈何止项目，而考虑未来，并不是说就这样轻易地把这一页给翻过去了。他的意思恰恰是为了未来，首先要把核质项目彻底做个了结。他不关心的只是这项目究竟是怎么丢的，他关心的是丢了项目的这笔账该怎么算。Peter 等了下红军，见红军没有说话的意思，便接着说，核质这个项目丢掉了，ICE 中国区今年的约绩指标能否完成是一个大问号。 ICE 亚太区今年的业绩指标能否完成也是个问题，但更重要的是你和我在总部建立起来的信誉被大大的影响了。我们失掉的不仅是一个项目，而是我们的信誉。我们曾对总部说这个项目没有问题，结果事实变成是我们这个项目没有机会了。总部以后还会相信我们说的话吗？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让总部看到我们已经找到了问题，并将很快地解决问题，这样才能重新建立我们的信誉。说到这儿， Peter 停了下来，端起咖啡喝了一口，回味着。红军忽然有一种憋不住想笑的感觉。这本来是一个非常沉重的话题，而且和他的前途性命攸关。可他真觉得好像有什么地方特别好笑。什么地方不对呢？红军明白了。原来 Peter 刚才说的好几个我们其实都是在说我，只是碍于当着红军的面才只好说我们，似乎把红军也照应了进去。红军想，中国人以前很少说我如何如何，都是说我们如何如何，其实隐含着都只是在说我。没想到英国人也学会了，而且运用的炉火纯青。 Peter 好像又在等着红军说话，可是红军仍然只是一脸专注地看着 Peter， 没有任何要说话的意思。 Peter 也就只好接着说得更明确些，那么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我们必须先找出问题，然后再商量如何解决。红军知道这一刻终于来了，他清了清嗓子，挪动了一下身子，让自己坐得更端正些。刚想说话，忽然发现自己怎么弄得像一个走向刑场慷慨赴死的英雄似的，又一次憋不住要笑出来。但他再一次控制住了，没有流露出半点，而是非常平静但不容置疑地说了一句很简单的话，我得输掉核质项目，负全责。 Peter 显然有些意外，他愣了一下，用看陌生人一样的眼光看着红军。他肯定有些后悔，早知如此，刚才何必绕那么大的圈子做铺垫呢？ Peter 马上恢复了常态，面带微笑，温和地对红军说，我完全理解你的感觉，你在这个项目上付出了很大的努力，现在输掉了，你肯定觉得难以接受，过于自责。但这样对你不公平，因为你毕竟不是直接负责这个项目的人。 红军知道 Peter 指的是谁，他指的是小谭。作为直接负责核制项目的销售经理，小谭的确应该为输掉项目负责。但红军也清楚，单单一个小谭既不够格成为 Peter 所要找的问题，更不够格由 Peter 亲自来解决。显然，把小谭抛出去并不能改善红军的处境，为什么还要做那种恶人呢？红军打定了主意，他仍然用非常平静的口吻说： 哦，戴维是做销售的，他当然对输掉项目负有责任，但是何止这么大的项目，自始至终并不是他单独负责的。实际上，我直接负责何止项目的整个销售过程，尤其是那些关键阶段，戴维只是我的助手。 Peter 并没有想说服红军，而是试探着说： 所以你没有考虑过让 David 离开公司？ 没有。虽然输掉了合资，可现在离财政年度的结束还有4个月， David 仍然有机会达到他的业绩定额，他是个不错的销售经理，也从来没有违反过公司的规矩，我们应该给他机会。 如果他到年底时没有完成定额，我们可以不和他续签合同。但我觉得如果现在让他离开， 红军停顿了一下，尽量平和地补了一句，那样不公平。 Peter 面无表情，刚才一直浮现在他脸上的笑容消失了，冷冷地说， Jim， 核制项目不是一个简单的项目，输掉它，后果显然是很严重的，我们必须要有人为此负责。 红军面带微笑，把刚才说过的话用同样的口气又重复了一遍。 我对输掉核制项目负全责。 Peter 紧接着问， 你是说你准备辞职？ 红军笑着摇了摇头。 Peter 立刻一愣，红军不等他问就说， 我不辞职，你可以终止我的合同，或者说你开掉我。 说完，红军专注地看着 Peter 的表情。 Peter 微微张开嘴停在那里，但脑子一定在飞速地转动，他挪动了一下，把翘着的二郎腿放下，身子向前探过来，用非常诚恳的口吻对红军说， 不，这不是个好主意，我不会这么做。 在 Peter 说话的时候，红军也把二郎腿放下来，坐得挺直了一些，听 Peter 接着说， Jim， 我知道你是个负责的人，但我们这次的运气太坏了，所以你和我必须做出艰难的决定，但无论如何我不会开掉你。我的想法是你提出辞职，然后我接受你的辞职。 Peter 说完，发现红军并没有任何反应，就又把自己的意思说得更明白些。 你辞职的原因可以说是个人职业发展的考虑，要去尝试新的机会。你和公司都不丢脸，也可以温和的分手，不是很好吗？对了，公司还想给你3个月的工资，你可以理解为给你的补偿，我可以理解为对你的贡献的酬谢。 说实话， Peter 开出的条件不能说没有吸引力，尤其对现在的红军来说更是如此。但红军心里很明白，他必须坚持住。虽然作为败军之将，马上被扫地出门的人，他没有什么选择的余地，但他仍然要守住自己已经做出的决定。红军深吸了一口气，不紧不慢地说， Peter，正是因为考虑到我下一步的职业机会，我才决定宁可被开掉也不辞职的。 如果我辞职，我和公司签的合同中的非竞争性条款就将生效，我将不能加入与 SE 有竞争关系的公司了，至少在一段时间内不行。尤其当 SE 给了我工资补偿以后，但是我不想离开这个行业去重新从零开始，所以我宁可不要 SE 给我任何补偿，我宁可 SE 把我开掉，我也不愿意在找下一个工作的时候受任何限制。 Peter 似乎有些紧张，他已经开始考虑今后更远一些事情了。他向桌子前再靠近一些，对红军说， Jim， 即使 SE 终止了和你的合同，你也不应该加入 SE 的竞争对手啊。 红军微笑着说， Peter， 你把我开掉了，我当然可以到任何公司去工作，当然也可以去你的竞争对手那儿。当然我不会违反我和公司签过的保密协议。 Peter 的眉头皱了起来，把手放在嘴边。红军知道这是 Peter 在紧张思考时的习惯动作。 听众朋友，王强成名作《职场商战三部曲》《圈子圈套》第一部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演播文天，录音张笑音，责任编辑吕鲁波。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